我想这也是他的最大的乐趣。那么在下次节目当中呢，我还会再请严师傅和您聊一聊他学习英语的故事。 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充满快乐拥有平安，让爱永远住我们的家。 经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奥地利是一个爱好冰雪运动的国家，在以往几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都取得过非常好的成绩，特别是高山滑雪和花样滑冰还多次夺得金牌。但是直到第八届，奥地利才由因斯布鲁克提出主办冬季奥运会的申请。在第八届会址的竞选中，因斯布鲁克败于美国的斯阔谷，直到1964年第九届，因斯布鲁克终于战胜对手加拿大的卡尔加里和芬兰的拉蒂而赢得主办权。因斯布鲁克是奥地利西南部城市，为蒂罗尔州的首府，市区分布在因河两岸，临近阿尔卑斯山，海拔570米，交通方便，是旅游和举行冬季运动竞赛的理想场所。组委会确信一切准备工作可谓完美无缺，即使天公不作美，运动会也能照常进行。但是这一年的天气还真的跟组委会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从1月开始，由于反常的温暖，无论是城区还是山地，积雪迅速溶解，市政当局只好紧急动员军队、学生和附近居民上山，从阴冷积雪处筐背蓝蹄，将雪搬往需要的地方。在奥运会即将开幕的时候，组委会必须处理严重的缺雪问题。奥地利政府派出军队从阿尔卑斯山上采雪下山，并利用卡车将20000块冰砖运送到雪橇比赛的场所，同时将4万立方米的雪铺在了高山滑雪的赛场，还准备了20000立方米的雪作为预备不时之需。由于各方人士的积极努力，终使这届白色运动会免于流产。但是由于缺雪也酿成了事故，奥地利滑雪选手米尔尼和英国雪橇选手斯基贝奇在雪量不足的滑道上做赛前练习时不幸丧生，这也是1924年冬奥会以来最不幸的事件。 So the 1964 Winter Olympics, officially known as the 9th Olympic Winter Games, was a winter multi-sport event which was celebrated in Innsbruck, Austria from January the 29th to February the 9th, 1964.The games were affected by the deaths of Austrian alpine skier Rose Milne and British luge slider Kay Skopeski during training.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8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